时候一直到最后还是不放手，想着一刻停留，在这午夜的街头，谁又能够隐约回头，谁能用他的脸形容后我不中的伤痛的感受，在这午夜的街头，谁又能够隐约回头。 想我的男的要着你